静静的， 静静的。 偷偷的， 偷偷的。 小小的， 小小的。 吃不了， 吃不了。 美美的， 美美的。 用不完， 用不完。 咬不动， 咬不动。 看不懂， 看不懂。 床上， 床上。 地上， 地上。 黑板上， 黑板上。 岸上， 岸上。 顶上， 顶上。 墙上， 墙上。 屋里， 屋里。 家里， 家里。 教室里， 教室里。 兜子里， 兜子里。